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京剧后台规矩很多，其中一条呢，就是不能打斗玩耍，大声喧哗。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啊，就是怕演员和工作人员分神，造成舞台事故。相声中反映舞台事故的段子屡见不鲜，例如杨平关、武松打虎、文昭关、武家坡等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一起听一段反映舞台事故的相声《玉皇后》。玉皇后的故事说的是宋朝的时候，包拯奉旨去陈州放粮，在天齐庙遇到一位双目失明的贫婆告状，审问过程中才知道她是先帝的妃子，当朝天子的母后，而且呢还得知了发生在后宫中天大的秘密，狸猫换太子。包拯当即答应李娘娘带他回朝辩冤的故事。相声《玉皇后》说的就是某个戏班在表演这出戏时发生的一系列舞台事故。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就来听听相声名家刘洪怡和杨少华为您表演的这段传统相声《玉皇后》。 您是杨少华杨先生？ 是我。 哎呀，爱听相声。 爱听我人特别多。 不但我喜欢啊，很多观众都爱听您的相声。 承蒙人家的错爱。 您的演技高超。 您夸我。 更显示您才华横溢。 您捧我。 哎，不过我认为啊，您当初为什么选择了说相声这条艺术道路？ 家里穷啊，没别的干，就得说相声啊。怎么了？ 说相声把你毁了。 说相声把我毁了。 你看干您这行的、经常跟你们这同行同业一块打连连， 就是啊， 天长日久的让这些说相声的把你糟践了。 说相声也太狠点了。 你怎么单说相声啊？ 我不说相声我干什么去啊？ 连 啊， 唱戏。 就李艳行， 就您这模样，您这长相，这个头 啊， 您唱戏早红了。 什么赖我早红了。我唱戏行。 您让大伙儿瞧瞧，你一瞧，这就是唱花脸的坯子。 哪个呀？ 啊， 我这个倒是行，这脸是不是？ 嘿，您脸，您扮出戏多漂亮，甭扮戏您就漂亮。 哦，我不扮戏就像。 您演戏不用扮戏。 嗯。 花脸林英波。 我来谁呢？合适？ 您想演一个赵高？严嵩。 明天我去了角儿，还来谁？ 贾似道。潘虹。 还是奸臣呢？还是奸臣？我这不是像奸臣呢？ 哎，您这要怎么说？不用半心，您这模样就是奸臣脸。 我不过零点。 不是，那您打算怎么着？ 我来个忠臣呢。 忠臣？ 哎，忠臣。 忠臣你演不了， 话我这也行。 忠臣那都是好人，您这是坏人。您打的那全国都知道杨坏人了。 这都赖这马志明那小子。 不是，这忠臣没适合您的角色，您演谁呀？ 我演包公。包公。 包 公啊，长牙嗓，我跟秦雯还认识 啊。 啊， 您摆架 上行，就那姿势。 就您这架是包公 啊， 也别说唱包公戏也合适。 就是， 是包公往铡刀里塞那形象。 我说你损不损？ 本来包公您演不了， 我演不了包公。 包公这个人物， 嗯， 要演他，您得了解他的出身，他的历史。以及人物性格， 哦哦哦， 您哪演得了啊？就这人物，几代艺术家对他进行了加工了，啊，这包括， 嗯， 首先人家这个脸谱设计就好， 脸谱， 哎， 怎么好法？ 您看啊， 嗯， 首先说包公是黑脸， 对，是黑脸的都是包公， 您这讲法不对， 怎么？ 包公是黑脸， 嗯， 可不能说是黑脸都是包公，包公这黑脸呢，他是有象征性的。 哦，您说说， 象征着他是铁面无私。 嗯， 不但是黑脸， 嗯， 还有两道白眉子。 对， 最有特色的， 嗯， 包公脑门这儿有一个月牙儿， 化妆的时候都有。 哎，这说明包公啊， 嗯， 善断阴阳。 嚯， 体现他的人物性格，说他是清如水，明如镜。 说的有道理。 有一出戏， 嗯， 铡美案，您听过吗？ 打龙袍。 铡美案，秦香莲。 哦，秦香莲。 哎，包公刚一上场的时候， 嗯， 有一段唱，通过这段唱，您就能理解出包公这个人物性格和他的内心世界。 净听戏还真没教理，这您给述说述说。 我给他学这段唱， 您唱唱。 包公一上场 啊， 是快长锤上场。 快长锤。 开刀。 嗯。 哎，都是杠起来去，杠起来去，杠起来去，唱起来。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奔儿，藏抬 口秀， 都杠起来去，杠起来去，杠起来去，杠起来去，杠起来去，杠起来去，杠起来去，杠起来去，杠起来，空嘞，炕嘞，柴嘞，藏，十望路里朝纲中行。行草奉王命下陈州放粮转回朝，这一路上李明慈那不辛劳，铁面无不死，手里不消三口叉，叉的是那贪官污吏的棍，与土豪王朝马阿寒的玉也忙开刀。 好， 空嘞旷拆嘞苍，闲怨之神无为哪条。您听这唱词儿没有 啊？ 啊，铁面无私，谁不小， 嗯， 三口铡铡的是贪官污吏恶棍与土豪。 这词儿也好 啊。 嗯， 上至奉子农村， 嗯， 下至黎民百姓， 嗯， 违法犯禁没有不怕这三口铡刀的。 三口铡刀， 就包括这三口铡刀 啊， 铡了多少人呢？ 都铡过谁呀？ 呵，那可太多了。你看， 嗯， 铡过忘恩负义的陈世美， 铡过， 他是驸马呀。 对， 炸过国舅， 炸过， 炸过阁老， 炸过， 炸过判官， 炸过， 炸过包勉， 炸过， 炸过油条， 没炸过， 炸过完 油条干嘛？卖早点。 炸坏人炸的太多了。 哦哦哦， 甭说这些案子他断啊， 嗯， 就连皇上家的事他都敢管。 哦，皇宫内院的事他都负责。 直系亲属的案子他也断过。 您看看 啊，有一出戏， 嗯， 叫《玉皇后》， 也叫打龙袍。 哎，唱全了是狸猫换太子， 这是本戏。 现在叫《宋宫奇冤》。 哦， 那就是皇上他妈的一件案子呀。 对， 过去多少老艺术家都唱这出戏。 嗯， 玉后龙袍唱得好， 大伙儿都听过。 不过美中不足 啊， 这出戏啊，多少有一点迷信色彩。 您看我这么听戏，还真没注意 啊。尤其这玉皇后的头一场， 嗯， 包公一上场，原来这戏是这么唱。 怎么唱啊？ 一叫板， 嗯， 开业刀，锁了起三枪，儿隆咚，苍儿隆咚，刺腾咚，苍他苍儿隆，这个隆，苍蹦嘟，扛切扛切扛切，家伙点一转冲头， 嗯， 这儿得过一风旗， 风旗，对呀，啊，就穿上黑衣服，还拿着黑旗子一晃下去， 这什么意思？您知道吗？ 这表示刮一阵黑风过去了。 对了， 嗯， 他下场之后， 啊， 嗯，王朝得搭句架。启禀相爷，狂风一阵，刮去叫我停罗叫， 嗯， 然后这有两句散板， 怎么唱啊？ 您注意这唱词， 您来。 谁唱一阵狂风绕， 唱 刮去叫我停的喂。藏起藏，食材狂风一阵，刮去叫停。此处定有含冤之事，来 有 传地方。本来这出戏是应该这么唱， 都这么唱啊。 不过这里头有唯心论的色彩， 没注意。 你没注意 啊？ 您听刚才这两句话， 哪两句呀？ 狂风一阵。刮去叫顶， 嗯嗯， 此处定有含冤之事， 嗯嗯， 这没科学道理， 是有点迷信色彩。 刮阵狂风， 啊， 包公就判断出这儿有含冤之事， 这不合理， 不可能啊， 就是， 哎呀，所以后来裘盛戎裘先生把这点戏给改了。 哎呀，怎么改的？ 头了上场还是三枪， 啊， 嘚隆咚，苍隆咚，刺咚咚，苍打苍隆，拆个咚苍。风旗不上了， 不上 王朝大将， 嗯， 启禀相爷，来到赵州桥， 嗯， 罗桥，还是两句散板， 嗯， 您听这唱词变了， 怎么唱？ 金风王命陈州道， 嗯， 放粮一鞭烟抓的回朝。放粮以避转回朝，这两句词既交代清楚包公的来龙去脉，同时没有唯心论的成分了， 还省一个人在这晃旗子， 哎，减去这么一个不必要的人物。 对， 过去就因为这个打风旗的 啊 闹个笑话。 这打风旗的闹什么笑话？ 哎，别提了， 嗯， 有一次啊，唱玉皇后这出戏， 嗯， 包公三枪上场之后， 嗯， 等着这上风旗呀，啊，这风旗没上来 哟，怎么回事？ 坐在后台那睡觉。 你看 他头天晚上啊， 嗯， 耍钱去了 哟， 钱也输光了，到了后台犯困呢， 嗯， 坐在那儿一天就睡着了， 不负责任。 他这睡觉呢 啊， 场上不等工夫， 嗯， 包括那上场，开刀儿隆咚，苍儿隆咚，刺咚咚，苍打苍儿隆，拆个咚苍。嗯 嗯， 这风旗哪来了？ 睡觉了。 后台管事一瞧，哟，风旗没上，哪儿的这儿？ 着急呀， 嘿，还在这睡觉呢，起来，该你上场了。 叫他吧， 啊，哦，该我了， 什么？ 赶紧抄起旗子，他就上了场。 嗯， 每回呀， 啊， 走这过场，这旗子他得竖着耍， 都这么耍呀。 那天困眼朦胧了， 啊， 他拿着旗子横着抡， 嗨， 这一抡多要紧 啊！ 您说怎么那么寸 啊？ 整把包公这燃头给挑了去， 您看这 他也没瞧见， 啊， 举着这燃头下场了，看去看去看去看去， 闹笑话了。 他下场保不齐呀、 啊。 过去抓了三把没抓着， 呀， 赶紧用水袖把脸挡上了。 他干嘛挡着自个儿脸呢？ 怕观众看出来。 怕砸瓷儿。 观众没看出来 啊， 那王朝也没看出来，还给他搭架子。 嗯。 启禀相爷，狂风一阵，挖去叫了停。 嗯。 包公一听怎么着？ 嗯。 挖谁叫去了？今儿他们连胡子都刮了。这会儿不唱不成啊？ 嗯。 落轿。 落轿。 家伙点响了。 嗯。 唱什么呀？ 就是啊。 包公有主意，临时把这两句词给换了。 哦。 变了两句词儿。他想告诉王朝啊，你赶紧到台底下给我拿胡子去。 小接个脸，他怎么唱的呢？ 他这么唱的 啊， 落轿，这阵狂风真蹊跷，把老爷的胡子刮跑了，王朝玉爷忙得寻找， 找胡子去吧。 王朝一瞧， 嗯， 胡子没了，撒腿往后台就跑。过去这后台啊，那髯口都在墙上挂着。 这习惯蹲那挂着。 王朝呢，过去拿了一挂髯口就上了场了。 问题解决了。 到场上一想，这我不能把这胡子给他，让他自个儿戴着多寒碜。 那他怎么办呢？ 我给他帮个忙。 嗯， 他接了一句腿把这问题解决了。 那他怎么唱？ 起来了胡子响也敲本儿，他给他戴上了。 不挺好吗？ 这当时包公心里稳当了。 当然了， 用手一托这髯口。 嗯。怎么这模样啊？怎么这模样啊？ 这胡子他给拿错了。 怎么呢？ 你想包公应该戴什么髯口？ 黑满呢？ 黑满呢？ 啊， 王朝慌手忙脚， 嗯， 到我还拿了就上来了，他也没瞧是什么， 嗯， 他给拿上一挂红扎来。 呵，红扎呀， 呵，包公戴住摘不下来啊。 就是 你瞧，哎呦，戴这黑胡子怎么变红的了？ 就是， 这心里这难受， 能不难受吗？ 我这大黑脸戴一红胡子，我什么模样？我这 把谁吓着？ 哎呦，心说王朝哎，你说要我的命了。哎，他这是心里话， 心里知 道。没想到他顺口搭了一句，他给说出来了。 呀， 王朝啊，你要了我的命了！这一跺脚坏了。 跺脚坏什么呀？ 舞台上有规矩。 什么规矩啊？ 这是叫板起唱， 这就叫起板来了。 大夫老一听，哎呦，这还有唱啊。 嗯， 起家伙不打唱不起来，唱来起来唱。 嗯， 这拉胡子说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呢？ 搞得乱的啊。 家伙倒一响， 嗯， 过门一拉，包公就得唱。 那当然了， 你说唱什么呀？ 就是 本来这儿没词儿啊，这个临时现编，包公编了几句唱， 嗯， 他把自己的这个着急的心情全给唱出来了。 他怎么唱的呢？ 这么唱的， 嗯， 王朝啊，你要了我的命了，唱不拆来唱二愣拆来唱， 还摆姿势， 不由老夫心好恼， 唱 开业了又与我冤王朝。 嗯嗯， 慌手忙脚的把子糟了，黑胡子变了个红个大毛。 行了，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这半道你关店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这段玉皇后总结起来，可以说都是胡子惹的祸。其实，在反映舞台事故的相声中啊，与胡子有关的段子有很多，比如《青石山》《回荆州》等。这些段子里演员就不是戴错了胡子了，而是根本就没戴胡子。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刘文亨和王文玉表演的相声《回荆州》片段。 古老一听叫板了，下毽子了，他根本得出去。 对，大哥，谁抗抗谁不是抗谁抗， 还真出来了， 真出来了 啊！ 胡子忘了戴了。 是啊，自个儿不知道啊。 呵， 继续往前走， 康康康， 往前走。 嗯， 台下观众瞧出来了。啊， 嗯， 呵，这谁呀、啊？这是 这鲁肃啊？ 鲁肃不是老生吗？ 没错啊， 这鲁肃怎么光着嘴巴就出来了？ 哎， 可说呀、啊，今儿是哪有什么喜事儿啊？ 嗯， 去应酬应酬，带脸刮了今儿。 鲁肃刮脸啊？ 哎，鲁肃应该带胡子，他没带出来。 嗯， 这什么模样？这是 对，这什么意思？ 贺道彩， 这道好上来了， 观众不满意，有意见了。 哎呀， 这边一通了，旁边的观众也明白了， 嗯、 跟着刚要起哄、 嗯， 前几排有一位老大爷， 哦， 那听戏是老行家、 老观众， 站起来了。 嗯， 哎，几位，谁也别喊道好啊、 嗯！ 你们几位的心情我明白， 嗯、 我也是听戏来的，台上这错了。应该带胡子，他没带。 嗯， 可是他自个儿还不知道呢。这阵你那一蹭，这边一塌，大伙儿一乱一起哄，他趁着乱乎劲儿，他可就下去了。 哦， 到后台带上胡子再出来，咱们也没辙。 依您的意思呢？ 依我说呀， 啊， 谁也别喊道 好、嗯， 谁也别言语。 哦， 咱们今儿个、 嗯、 就瞧他怎么办。 这主意更损呐、啊！ 老大爷这两句话， 嗯， 鸦雀无声。 嚯、哦， 他自个儿不知道， 嗯， 胡琴到过门，他得唱 来，有几句摇板。 明明知道刘备走，都督虎苦苏对头啊，凡事越不早了就是道，方知是计谋啊。买不起吧，道长走。这到进大帐的时候 啊， 一回身， 嗯， 跟周瑜正对脸儿， 瞧见了。 周瑜在大帐里瞧，哟。你带胡子， 嗯， 你带着胡子进来，你是鲁肃？ 对呀、啊， 你不带胡子，你是谁？ 没法说呀。 这你跟我说话，我怎么回答你？ 也是， 周瑜这也在想办法。 嗯， 他这儿进了大帐，挖过来唱最后一句风腿， 哎，收腿的。 解了多多说从头啊。周瑜的正词应该是我讲那刘备秋死东吴。 没错， 周瑜正词没说。 哦， 冲他改的词儿了。 怎么改的 呀？嗯，你是何人？ 对，你是何人呐？ 问他是谁。 哦， 他一听吓一跳。嗯，我是何人？ 嗯， 我知道我是何人呢。 对呀、啊、 我是法国人。 嗨，法国人都出来了。 我何人？周都督不认识鲁肃了， 这不新鲜了吗？ 这不像话呀、啊！ 就是啊， 诚心搅我， 嗯， 给你露一手， 还露一手。 他是想一弹这个染口，哎，都督，我就是鲁肃啊！ 迈开迈开， 打算露一手。 对， 他不知道自个儿这没带着胡子。 是啊， 你是活人。呵呵啊，都督，我就是 了。 一摸这光出溜，什么也没有。 嗯， 他这词儿也改了。 他怎么改的？ 我是鲁肃的儿子。 儿子？ 周瑜一听，小小年纪，要你无用，还你爸爸钱来，得令了。 他回去了。 嗨。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刘文亨、王文玉二位合说的《回荆州》。虽然在台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错误，但最后总是会通过演员的机智巧妙的化解，这也是和演员们在舞台上常年积累分不开的。 如果我的眼中有泪，绝不是因为后悔；如果我有一点伤悲，只为了往事难追。你别问我为什么会心碎，为何还要挽回。或是这痛苦的一段过去，我什么都学不会。你说你要自由的飞，不需要有人来陪。你说爱情就像是酒，醉了心，心了又醉。曾经以为男人不会流泪，

以高雅的情趣与格调的质朴、正派的台风赢得了广泛赞誉。然而呢，与此同时，侯宝林也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备受欺压。今天我们就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来看看侯宝林在旧社会吃的苦。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洪九。在自传中啊，侯宝林这样写道：日本侵华时期，一人遭蹂躏，那时警察局局长以下的科室人员都叫做局员，局员常到戏院白看戏，坐包月车来，拉车的也白看戏，你跟他要票啊，这就惹恼了他们，一下子来好多人，把剧场经理连查票的都抓起来，带到警察局揍一顿。至于平时一人挨个嘴巴踢一脚，挨几句骂，那更是常事儿。在电影《方珍珠》中啊，侯宝林就借着剧中人物白二立的口，说出了日军侵华时期艺人们受到的种种委屈。 哟，刘班长，白老板，今儿您怎么这么闲的呀？ 赶下班啊。 您里边。 白老板， 班长，欢迎欢迎， 请坐请坐。 请坐请坐，快开张了，给你道喜。 啊，不敢当，以后地面上的事情啊，还要求您多帮忙啊。 没说的，有事找我，一定帮忙。 啊， 这个来找你这小事 啊。有事情您自管吩咐，怎么说求呢？以后我要求您的事情那还多着呢。 啊，有一张小支票，明天再到期，我现在等钱用，老板给兑。 哎呀，真不凑巧啊，我回来这么久了，一直没做生意，最近又赶上租园子。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甭麻烦。 我要是有办法，这么点小事都不给您做，那我不是人。 别再说了，拿来。 这么着吧，让我回家看看有金戒指什么的没有，回头我再想法把钱给您送来得了。 有六子几个六子，赶快回家办去吧，我这等着钱用呢。 啊，好，我这就去，这就去。老二啊，你替我陪陪啊。 他装穷，就这么抠门，不会交朋友。我是没带着现钱，我要带着现钱，我给您换换。 那太好了。我这还有一张， 班长，我改天再孝敬您。我不跟您说吗？我没带着现钱。 那你手上戴的是什么？ 班长，这是我结婚的戒指。您不信，您到我家看看去。我带有第二件黄澄澄的东西，您就抄了我的家。 我知道你没第二件，所以才要这一件。摘下来， 班长， 摘下来。哎，这张票子可不假。改天见，我到方老板去。 这银行都关半年了。王先生，您说我们不讲义气，我们怎么讲义气？您看见了没有？无缘无故敲走一金戒指，像这样的事大小不拘，天天准有。只一摇头就是蘑菇，不是砸园子就是抓走人。您说我们勾心斗角，就这样我们还吃不上饭呢。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电影片段《方珍珠》。日军侵略时期，侯宝林没少受欺负，本以为赶走日本人就能过上好日子了，没想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究竟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来看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书中他这样写道：我在日本侵略时期也挨过骂受过气，但还没有进过宪兵队。自从国民党一回来，我接过恐吓信，挨过打，受的迫害比以前更多了。为什么？因为说相声总要替老百姓说几句话呀。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勾结美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社会上也有些人向外国人低三下四，实在使人看不下去啊。我就演了两段相声来讽刺，后来也来了一封匿名信，警告我说不要拿国父开玩笑。这就说明国民党跟日本统治时期一个样，同样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演什么就演什么。卖艺是没有自由的，我那时候说相声还谈不到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只是自发的对现实不满，就进行了一些讽刺。我还做不到自觉的把讽刺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可就这样我也挨了打。电影《方珍珠》中啊，侯宝林饰演的相声艺人白二立也道出了这一时期相声艺人们的种种心酸委屈。 大哥、您这些年怎么发财啊？ 发财呢，没让日本鬼子给炸死，没有饿死，就算万幸喽。老二，你呢？ 我呀、嗨，破鞋提不起来了。既在江湖内全是苦命人，您说干咱们这一行的有几个死了有棺材？ 老二，北平近来地面上怎么样啊？ 嗨，多会儿不也那一套吗？在日本人的时候，一句话说错了玩完，一个子儿花不到抓走，不死也得脱层皮啊。现在国民党这派头来了，半句话说错了也照样玩完，您就是得罪了半个人就得。大哥、您家在哪儿住？咱们上您家聊去吧。 好，走 啊。 好， 这就是电影片段《方珍珠》。侯宝林的自传讲读到这里啊，我们来听一段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猜谜语》。一会儿我们再来说说当时长期压艺人的小人物。 那你这个爱好跟我一样了， 是吗？ 我这人就喜欢猜谜语啊。 哦， 咱们两个人猜谜语怎么样？ 可以啊， 也挂一些赠品。 行， 也是一包香烟。 行嘞， 啊，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对。 我说一个你猜呀、是你说一个我猜呢？ 先让你说。 先让我说。 哎，我猜。 哎，行啊。我说这谜语你要猜着啊， 赢你一包香烟。 对。我说这谜语你要猜不着啊， 你输我一包香烟。 哎，前后我两包香烟呢。什么呀，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是你说一我猜呀。 啊， 猜着你给我一包烟。 对呀、 猜不着呢 啊， 我拿你一包烟。 哎，我还是得给你两包烟呢， 这不很清楚吗？ 什么清楚啊， 不猜不着，我拿一包烟给你。 哎，这就对了。我说一个呀，四六八句的。 那好 啊。我说四句话，打中药店里四味草药。 哦， 你猜猜是什么药材 啊？这什么？ 说眼看来到午夜中， 你也得见得多。 家人买纸糊窗棂， 他有他自己的规律。 丈夫贸易三年整， 你掌握了这个规律、 一封书信半字空。 这玩意也有白头粉底腰横 玉带，我许白费事呢。 卷儿，哎，这很有学问了。 行了行了 啊， 您猜吧。完了 完了 啊， 给包烟吧。 哎。什么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没，这咱们就说的是一包烟呢。 你得猜着我才能给你烟呢。 你这还用猜啊？你这、你给包烟就算了。 好嘛，心里糊涂我就给你一包烟呢。你得说说我这谜底是什么呀？ 不就是你说这个吗？ 啊，我说这是什么呢？ 你说什么来着？ 啊，好嘛，这位没听见。 我听见了，是一包烟。 一包烟呢。你就惦记这一包烟呢？ 你说的是什么？ 我说这谜语你得集中听，完了你好猜得出来。 再说一遍可以吗？ 再说一遍可以。说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四句话打中药店四味草药。 你说的这头一个不是？ 哎，头一个。 不猜 啊， 就算你赢了。 不猜， 你说出来合理，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就算行 啊。你给我一包香烟。 哎， 可以吗？哪 一 句话都合情合理的， 说吧。 头一句话是眼看来到五月中，打一味中草药叫半夏。半夏这药材有吧？ 有 啊。 一 年不十二个月吗？正二三为春。我说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四五六为夏呀。五月中呢，五月的中旬刚刚过了半个夏天，所以这药材叫半夏。 哦， 明白了吧？ 四五六是夏。 哎，夏季。 那五月中呢，正好夏天过了一半， 故此叫半夏。 那要闰四月呢？ 那不算呢。 那就得算多半下。 什么叫多半下啊？一年就是十二个月，没说十仨月。 好好好好， 哎，半下这你没猜着。 得了，马虎点儿， 马虎点儿。 第二句呢？ 第二句话是家人买纸糊窗棂，打一味中草药叫防风啊。 那有这个药？ 有这药材吧？家人买纸糊窗户，防备着万里刮风。防风嘛， 那不对了。 怎么不对啊？ 夏天都过了一半了，应该改纱窗了。你再糊窗户，它热呀。 热 他也得糊窗户呀。 这你没理由上不上来。 什么叫没理由？我说这家人他就得糊窗户，他因为他怕风，他这个他不是他是坐月子生小孩了吗？产妇啊， 这多麻烦， 这防风啊， 住姐太啰嗦了。哎， 有这位药。 好，第三句， 丈夫冒疫三年整，打一味中草药叫当归。 嗯，有这药， 有这药材吧？ 嗯， 过去啊有这么个规定， 嗯， 出门贸易三年头上应当回来。 哦， 哎，应当归来嘛，归回嘛，当归。 这怎么样？ 探亲来了？ 那他在外边又结婚了呢？ 要去，那就不当归了。怎么又结婚了？这个当归这药才对。 第四句， 第四句话是最合情合理了。 哦， 一封书信半字空。打一味草药叫白芷，你看 有， 你想一封书信半字空吗？打外边来了一封书信，打开一看呢，上边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白纸。 不，啊，最合理了。 哎，最合理就这句。 我说最不合理了， 怎么不合理啊？ 一封书信半字空 啊， 来一封信连半个字都没有。 对啊， 那邮局怎么给送来 啊？他这信他不是通过邮局回来的 啊， 托朋友给带来的面呈。 那也不合理。 怎么了？ 你凡是来信他得有内容啊，你这连半个字都没有，瞎信废信。 怎么 就来张纸有什么用？ 有用，他这信他就是为留着他给那家人糊窗户用啊。这猜谜语怎么刨根问底儿啊？这位是啊， 不好，太啰嗦了。 我这费解啊。 我说一个简单的，你猜猜吧。 你说一个，我猜也可以吗？ 听着啊， 你说一个。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打一个字。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嗯，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这是什么字呢？ 人字。 哦，人民的人呢？ 哎， 那怎么会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啊？ 你看。一年是四季，仨月为一季嘛，正二三就是春呢。 嗯， 你看春字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底下一个日， 这字念春， 对吗？ 嗯，对对对， 我说的是三个小金，一个小金就短一天。 嗯， 三个小金就短三天，那个春除去那个三再除去那个日就剩一撇一捺。 好嘛，他这字全除掉了，仨小金就是人字。 嗯， 这有点绕乎人。 再说一个，你猜猜。 你再说一个。 大姑娘她妹妹。 啊，这个字我猜着了。 嗯， 二姑娘啊。 打一个字。 一个字啊。 啊， 哎呦，这我可猜不着，这是什么字呢？ 姿。 哪个姿啊？ 姿态姿容的那个姿。 哦，姿容的姿。 一点两点，这边一个欠字， 这个字念刺， 底下一个女字。 哎，这念姿。 大姑娘她妹妹吗？ 那怎么会大姑娘的妹妹啊？ 大姑娘是长女，二姑娘不是次女。 哦哦，次家那女啊。好嘛，次女。对对对，有点意思。 再说一个最简单的，让你猜着吧。 好，您再说一个。 听着啊。 哎，您说 一竖。 嗯， 一边一点儿。 哎，你等我想想啊。 嗯， 这字倒好猜，一竖一边一点儿，这字我猜着了。 嗯， 您这个字念小啊。啊， 姓卜的卜。 卜。 哎， 那怎么会一竖一边一点啊？ 那不是一竖一点吗？ 哎，不对啊，你不说一竖一边一点吗？ 啊，是啊，那不是一竖就一边一点吗？ 好嘛，那那半拉呢？ 那边没点啊。 那边没点呐。 那边再点，那不成两边两点了吗？ 好嘛，我哪知道一边一点了。 再说一个，你猜猜。 您再说一个。 说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大伙儿全能坐，不能瞧着坐。 这也是一个字啊。 嗯， 您这字我倒猜着了。 什么？ 您这是个凳子，小五凳那凳子，凳字儿。 小凳。 哎，小凳。 那怎么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 你看小凳子嘛，一人能坐，一个人坐凳子嘛，一人能坐， 俩人不能坐。 俩人你坐不开啊。 大伙儿全能坐。 大伙儿谁不能坐凳子呢？ 不能瞧着坐 啊。这都能瞧着坐呀、啊、这个 不能瞧着坐。 哦，你说的是不能瞧着坐。 这 字可真深奥了。 好，就在这点。 哦，是是，这是什么字呢？ 梦。 哦，做梦啊。 哎， 这梦怎么回事？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呢？ 做梦都一人做呀，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 这倒没法 儿。哦，今天星期日，您没事儿 休息。 那怪热天，别出去了。 咱干嘛呀？ 躺下做梦玩吧。 做梦。没听说过， 见不着 啊！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 哎， 人人都能做， 谁都能做梦啊？ 不能瞧着做呢？ 有瞧做梦的吗？一人在那儿睡觉，旁边站六人瞧着。 啊，行了，别瞧了。 嗯， 他梦见什么了？咱们哪知道？ 怎么样？ 哦，这还有点意思。 这都不算了， 这不算了。 不管是几包烟 啊， 都不要了。 再重新再说， 因为这是一种游戏，不是赌博。 哎，智力测验。 我再说一句话，打一个字， 那我准能猜着。 这包烟你要输了，可得给。 哎，一定得给。 哎，这就是为让你动脑筋。 哦，可以吗？ 啊， 您说一个吧。 嗯，半夜叫门问声谁，一句话打一个字。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嗯， 我研究研究。 好，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打一个字。半夜有人叫门，老郭。谁呀？我。哎，这次念我猜着了。行了，老侯，这我可猜着了。您这次我猜对了。 不行 啊， 我这个我没弄好 啊。 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人水平低，我不能跟说这么深奥的，你猜不着 啊。 这个咱们不算了。 是， 我再重说一个。 别， 就是另外说一个。 什么不算了？你说的这句话打一个字，我可猜着了。您说的这字念我。这回对了，念我。 你这水平猜不着。 我这水平猜，我动脑筋了这回。 你说念我，我说不念我，你这咱俩扯皮，这有什么意思啊？ 你干嘛扯皮呀？这是 算了， 你要说不念我没关系。 嗯， 咱们两个人在这台子上表演表演。 这猜谜语怎么表演呢？ 你要不表演，你不承认这个字念我呀？你不是说半夜叫门问声谁吗？ 啊， 半夜里你上家找我来，这是我的家。你这么一叫门，我一问你谁呀、啊？你只要一回答说我，你就给我一包烟，你就输了。 要不说呢？ 不说这我字，我给你一包烟呢。 行了 啊， 行了。 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我家等你了。 哎 哎，我准等你啊！ 一定等着啊！ 一定等着你。 我不一定来啊。 哎，那我就别等你了。你不来，我等谁去啊？半夜叫门问声谁，你得来呀、啊！死月会儿这儿找我来， 来啊！ 哎，一定得来。这回我猜对了，这回。 啊、好， 嗯， 门口卖单呢。 谁在门外待着？差人这倒好啊！你什么时候找我来？不是黑更半夜找我来吗？ 啊， 半夜了我在门外头干嘛呀？ 那屋里有蚊子， 没听说过。我这在屋里待着呢， 我瞧见你了。 哎，瞧见你也得装瞧不见。对了，你瞧见我省得叫门了，这个你还得叫门，我好问你。 那这回呢？ 这回这不算呢， 不算。 那当然你没叫门呢。 嗯， 半夜叫门问声谁，这字是我字没错。 没在家。 在家呢。 在家不愿意。 我。我你踩大蛋上了， 那不就拍门？ 你这半天这拍门，我怎么问你啊？在我知你那干嘛呢？你我知你那烙烧饼呢是吧？你得叫门，我好问你啊！你不叫门，我怎么问呢？这人怎么回事？ 这又不算了。 当然了，你得叫门，我好问呢。 老郭， 谁呀、啊？ 明儿见。 明儿见了， 这好不好？ 这不怎么样，这个。您明儿见了，今儿你干嘛来了？ 今儿我就跟你打个招呼。 打什么招呼呀？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啊，一包烟嘛，怎么了这是？ 再来， 这明儿见了这个，再来吧。 老郭， 谁呀、啊？ 出来瞧。 哎，行。出来瞧不见。 哎，出来了吗？ 没出来，没出来。对了，这怎么往外框我呀、啊？这个，我知你谁，我就出去了。 四回了，啊、这都不算。 四回，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 为什么让我说啊？ 干嘛让？本来就是我字儿一包香烟的事儿嘛。怎么了？ 就为一包烟就这样啊？ 至于汗都下来了，一包烟至于吗？就是我字儿嘛。 说我怎么了？ 说我倒是得给一包烟呢。 说我就算输了， 就这么定的嘛。 再来， 你不信你试试看。真是我告诉你， 谁呀、啊？ 我， 你输了。哎 刚刚为您送上的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猜谜语》。在自传中，侯宝林这样记述：不要小看小报记者，因为记者跑东跑西，掌握很多材料，他就要敲竹杠，总是想办法找你的麻烦。有的演员不在乎，譬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富英，他就从不请客，你怎么敲他，一个子儿不掏。他认为你骂也好，捧也好，对演员来说都是为他做广告，他从不理睬。我认为这个看法对。可有的女演员就怕小报记者，她怕你胡说呀，你一胡说，她怎么做人呢？她求你别胡说，只好让你敲竹杠。我也让小报记者骂了无数次。所以说，在旧社会，小报记者也是欺侮我们艺人的一种人，当然也是少数人。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艺人们的社会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究竟相声大师侯宝林会怎样记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生活呢？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读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最后为大家送上刘若英演唱的这首《后来》，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沉默。